却不见，你不是不讲言，也许心情已改变，对你拥抱的感觉开始像个冬天，我才发现你我活在不同的世界。 投入每天永不变，

其中，欲诉无 这些苦没来由，于是悲欢 Thank you.